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英文的演讲，我们请来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In today's speech by a learning expert Eduardo Presenio, we're going to look at how can we improve the things in order to do better.那么今天的这个演讲呢是关于学习的，那演讲者呢他是一个学习专家啊，他有一个观点，就是说 How can we improve the things we can do so that we do better at the things we do 啊，怎么能把我们现在做的事情给他做得更好。我觉得这个角度呢，就是感觉这种西方人精益求精啊，其实我们也是精益求精的，这个工匠精神是有的，但是他从一个特别具体的方法他去给你划分学习的不同的阶段，以及怎么样去努力才能让我们把事情做得更好啊。演讲的主要内容呢就是这样的， Working hard but not improving。 Working hard 就是你已经很努力的工作了，嗯，but not improving 但是没有见效，没有什么进展啊。 对，没有说把它弄得更好，改善得更优化。 You are not alone 啊，说你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有这种感觉的人。 Eduardo Presenio reveals a simple way to think about getting better at the things you do. 这个演讲者呢就给大家展示出来一个简单的方式去思考到底怎么才能把我们所做的事情给它做得更好。Whether that's work, parenting, or creative hobbies. 不论是在工作中还是为家长为人父母，或是有一些个有创意的这些个兴趣爱好啊，其实大家都需要去把它优化。 对。 And he shares some useful techniques so you can keep learning and always feel like you are moving forward. 那么在今天的演讲中呢，他会介绍很多非常实用的小技巧啊，你学会了这些小技巧呢就可以让您的学习保持下去，而且感觉 有进步， 你正在向前迈步啊。 You are moving forward，你有进步。 没错。This speaker is a learner, is a leader as well as a writer. 这个人呢身兼数职，既是一个学者本身，他也是一个领导性的人物，并且还是一个作家。 He is devoted to enabling a more learning-oriented world. 他致力于让整个世界呢更加有大家都去爱学习。他说呢，这个他有一本书叫做Mindset Works 啊，就是你要有正确的心态啊，这个是学习的一个重点。The leading provider of growth mindset training services and programs for schools and businesses 啊，他呢这个公司他自己的这个服务呢，就是要训练服务项目提供的这些机构，比如说学校啊、公司啊，让他有一个增长的心态去对待所有的事情。It helps organizations cultivate learning-oriented culture and systems. 啊，他还会帮助企业呢去建立一个鼓励学习的这种企业文化和体系。啊，这就是这个演讲者本人他的一个介绍。那么咱们在听之前呢，咱们先来留一个问题。 好，什么问题？ What are the two zones of the activities of people? 就是人们 它的所有的活动中，它是分为两个区域。那么这两个区域是什么？ 就是它把人类的行为，这些活动分成了两个部分啊。 对， 怎么去分类的？一会儿我们可以在听力中能够听到这个答案。 哎，那么生词方面呢，并不是很多。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有几个比较常用的。第一个呢 ，domain。Domain, D-O-M-A-I-N、通常呢做 IT 行业的人都知道 Domain name 是域名， 就是我们平时在浏览器里输入的那个网址啊，什么 abc.com 啊，对啊，那个就是 Domain name、 域名。 那么 Domain 这个词就是领域的意思。 对 啊，在讲话中呢，他用了 Domain specific， 也就是专门用于某一领域的。 Domain specific、 对、 okay.好，第二个词组来看一下，是 the roar of waves。 好，这个 roar 呢就是轰鸣，也就是海浪的轰鸣声。 roar of waves 这个连读啊， roar of 不是 roar of、 这个 roar 给大家拼一下，是 R-O-A-R roar。 好，第三个单词是 component skills、也就是各种技能的组成元素啊，就是你比如说你要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要做中餐是吧，你有一个 component skill 呢，就是切菜刀工，然后有炒菜啊，然后呢有这个蒸菜等等，这个都是组成部分，叫 component skills。 好，再下一个叫 comfort zone 啊，这个在好多的关于学习啊，关于自己的进步啊，都会用到 comfort zone 舒适区域。比如说 a lot of people are afraid of going out of their comfort zones、许多人都比较惧怕、离开自己的舒适区。好，再下一个单词是 adequate、A-D-E-Q-U-A-T-E 这个单词比较常用一些啊，很多地方都用这个单词叫 adequate， 就是充分的、充足的形容词。比如说哈，现在我的家里边有充足的水啊，所以呢不打水我也不会渴着，那么就可以用 there is adequate water in my home。 对 啊，好，再往下一个呢，课文中用到的叫 orator， 演讲家。O-R-A-T-O-R 啊，他举例子，有一个演讲家怎么去练习这个演讲，我觉得那个方法也很有意思，是一个古希腊人。 这个 orator 呀，我感觉跟 oral 有点像啊。 对， 我们说口语表达就是 oral expression， 没错、 就是用嘴巴去说话哈、那么 oral 是形容词、那么用嘴说话的那个人啊，这是个名词，就是 orator 啊，演讲家啊。 好，接下来一个词是 low stake situation， stake 风险， low stake situation 就是 low risk situation。 他在讲的过程中呢，他说自己在练习的时候不要怕出错，我们需要找那种 low stake situation， 就是风险不太大的场所去练习，去出错误。 对，叫 low stake situation or low risk situation 都是一样的啊。 好，然后最后一个词是 inadvertently， 我给大家拼一下 ，in 是一个否定的前缀 ，advertently 啊 ，inadvertently 就是注意力不够的，也就是漫不经心的啊，这是个副词，疏忽的啊，而不是故意的。好，那么生词过完之后呢，咱们就来听一下这次关于学习和改进自己技能的演讲。